叫我走，让我转回乡，向来他不是这种的心肠，一定是不嫌的嫂嫂他把毒计用上，善负我的哥哥与我安了葬。他越思越想，气愤难当，带好了钢刀啊，就在肋下躺。出离了店房，见那四处都点上了灯亮，桥楼之上起了更棒，还是离烧完了夜香啊，心中就惦记着没娇娘啊。我说师弟儿，跟我就走一趟啊，哎哎，急忙忙换新装，脸上擦的本是茉莉霜，哎，他爸耶，花露水就洒在了身上啊，哎哎。 Yeah.

流四海归身上，焚书坑儒应如浇花，哪管国乱是人意的张狂，唯有那反凄凉之气孟姜女是一团乾坤正气，真烈鲜亮，国称是无双。 亲送寒衣到边

交响馆，一病奄奄不起床，月儿也不富，身儿也不用，饭儿也不吃，粥儿也不尝，白日里神魂颠倒，情丝转，到晚来彻夜无眠，很漏长，受的一个柳腰门无有一把，病的一个杏帘儿又焦黄，咳嗽不住，应声而哑，娇喘难平，粉鼻儿张，阴唇儿迸裂，都成了果汁了，珠泪儿流干，目无光，自知道若提儿迟迟不住，小命儿活在了人间，怕不久长啊，无非有限的时光。接下来再为您演唱《探晴雯》的片段。 小朋友再三的要求，